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rey 浩浩汤汤。 咁我又派過信啦，即係金鐘同埋旺角我都派過我自己嗰三封信啦。咁同埋呢，我先後講咗五次嘅呢啲街頭講座啦，一次喺銅鑼灣，三次喺金鐘，一次喺旺角咁。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好坦白講呢，即係我係都係可以話喺後方呢，就唔喺前線。咁所以呢，即係對前線呢啲咁樣嘅同學也好，市民也好呢，即係其實我係即係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啦，呢個唔使講啦，即係我係完全支持同埋欣賞嘅。但係呢，即係我作為一個咁樣，即係有少少參與，但係絕對唔係話即係站喺前線嘅人呢，亦都以咁嘅年紀啦，咁睇返轉頭呢，其實我個睇法呢同你就有少少唔同嘅，真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奇蹟，而且係一個勝利。嗱，咁呢個真係好唔同，好有趣呀。因為呢首先有一樣嘢，我唔知真係學生可能佢哋年輕啦，你話無知啦，但係其實市民唔係㗎喎。咁但係我只能夠就係話呢，人係一定要有理想嘅，正如好似係咪周星馳講，係咪一個人冇理想 就同鹹魚冇分別， 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呢，咁樣係咪咁所以嘅話呢，就係話我哋世間上有咁講，孔子都係啦，係咪即係大丈夫就因為明知不可為 而為之， 而為之嘛，係咪咁你即係話謀事就在人，成事就在天啦，即係我哋係盡人事安天命啦。咁但係大家一定要明白到呢，即係你知我讀 physics 啊，乜嘢都要講呢，就初始條件、邊界條件同埋個動力方程，其實三樣嘢嘅啫。物理學一個就叫 initial conditions， 一個叫 boundary conditions， 一個 dynamical equations， 咁係咪咁其實呢啲呢係放諸四海而皆準嘅，即係正如你讀中史啊、讀西史啊，就係叫做遠因、近因、經過、結果、影響。呢啲我哋叫 heuristics 啊，英文叫 heuristics， 係一種啟，即係教育上嘅啟發法，其實係可以應用於任何嘢嘅。咁因為我哋即係年紀比較大啦，了解比較多啦，我哋知道嗰個所謂初始條件同埋邊界條件同埋動力方程呢，其實一早呢係都已經知道嗰個成功機會呢係微乎其微嘅，所以喺我哋嘅眼中呢，係我一早就知道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到最後呢其實係一種嘅即係社會人民嘅醒覺同埋一個道德感召力量嘅啫。咁我就會從呢個角度睇，但我知道站喺前線嗰啲咁辛苦嗰啲，即係最先列出四項要求，然後同林鄭對話講咗兩個鐘頭，咁然後最主要就係話，即係最先就要推翻831李飛嗰個咁樣一徐定音落三道閘，然之後就話即係起碼都係重啟五部曲諸如此類啊，即係呢啲具體要求呢，其實我話你達唔到嘅效果呢，喺你哋眼中呢就係徹底失敗，呢個就係個運動嘅失敗嘅定義啦。嗱，呢個定義 ，this is a matter of definition，OK？、Okay? 咁嗰個問題就話，按照呢個定義呢係徹底失敗嘅。但是在我定義不是這樣嘛，因為我覺得大家要明白到個初始條件是什麼呢，個初始條件是一個即是自長征去到井江山延安時代，到奪取政權，到現在已經坐穩這個江山65年的，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強大的一個政權嘛，即是你說是不是最專制野蠻，我唔敢講，即係世間上以前係有嗰啲比佢更加專制啊，即係更加殘忍嘅政權啊，或者咪納粹德國咁，你唔好講啦，係嘛？或者波爾布達嗰個時期咁樣啦，仲有好多呢啲咁樣啦嚇，甚至可能侯賽恩啊管治呢個伊拉克嘅時期都係咁啊，係嘛？所以你話係咪最專制、最極權啊？即係史太林嗰個時代嘅極權啦，即係最殘忍咧，即係最無恥咧，我唔敢講。但係咧，如果我哋攞走個最字，全部都啱嘅。中嘅，即係專制、野蠻、殘忍、無恥。不過罪呢，就即係我係讀科學㗎嘛，我唔能夠隨便噏㗎，係咪？即係我知道。好啦，好啦，但係個問題強大呢，呢個就唔使咩啦，因為人類歷史上有冇一個政權係可以統治去到13亿，而家可能去到14亿嘅人呢？肯定冇啦，係咪？呢、這個唔使講啦，唔使讀歷史都知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我一早已經知道呢個就係雞蛋與高牆嚟㗎嘛。咁、那個問題就話，我哋成班雞蛋，就算有200000隻啊，最犀利嘅時期係嘛？我哋有2-30万隻雞蛋，但係嗰部係高牆嚟㗎嘛？即係等於加沙嘅巴勒斯坦人民面對以色列係嘛？但係佢一樣去反抗㗎。 反抗都幾十年都反抗㗎，係嘛？咁、嗯、但係冇辦法，你要明白到嗰個初始條件同埋個邊界條件啊 ，boundary conditions 啊嘛。咁、嗯、所以你話要佢回心轉意咧，其實只要佢把心一橫咧，其實你係冇得傾嘅。你點樣成日話升級升級升咩級啫？ 冇錯， 係嘛？嘥鬼氣嘅嚇，即係唔通你真係同佢死過啊？同佢死過，你咪佢咪出咩咯？解放軍咯，係嘛？ 或者開槍啦？ 係啊，佢咪開槍咯，係咪啊？咁有乜所謂啫？喂，鄧小平嗰陣時都講啦，係嘛？佢都唔同美國佬講，係嘛？即係你話我哋嚇即係個國家點啊咁樣，我話我隨時可以送幾億人俾你哋㗎，咁樣樣啊，咁啊，哇！嗰個美國佬聽見都已經嚇到鼻哥窿都冇肉啦。咁我哋咁多人有乜所謂啊？ 冇錯。 喂，死曬700万人，我哋仲有13亿啊嘛！即係大家，但係個問題，學生唔會咁諗。因为佢哋系纯洁嘅，系有理想嘅，即系佢唔相信呢个世上有咁邪恶嘅嘢，但系呢个世上系绝对绝对有咁邪恶嘅嘢噶嘛。咁但系都咁讲，其实系唔系即系话学生幼稚咧？我又唔觉得系。咁、那个问题就系、是、你我其实我记得喺度讲过，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啊嘛。咁、但系不畏虎有时系赢嘅，系嘛？即系你嗰啲老嗰啲。哇！嗰啲牛啊咁樣咯，見到老虎啊驚到腳都軟啊，走咗咯嚇，走唔甩啊，俾佢食咗。但係譬如你從來未見過老虎嘅嗰幾隻牛仔，我同佢死過，但係死下可能就老虎驚咗喎，走咗喎，係嘛？咁所以呢個世界係有奇蹟噶嘛，我成日講。但係大家要明白，雨傘運動嗰個爭取嗰個具體目標係一個奇蹟，但係呢個具體嘅奇蹟冇發生到，但係整體嘅奇蹟係發生咗。整體嘅奇蹟就真係你睇下世界上。有邊啊地方可以有咁多人出嚟霸佔咁主要嘅交通幹道嚇？係咁耐時間，而到頭來係冇死過一個人，甚至我哋成日都講冇放火燒過一個車，甚至一個車胎，冇打爛過一個商店嘅玻璃窗。 唔係啊，係啦，頭先講商店。 喂，呢個唔係奇蹟係乜嘢啊？ 嗯。 呢、這個根本就係奇蹟，即係雖然嗰次即係衝擊立法會嗰度裂咗塊玻璃，就係咁大把啦，就係咁大把。 其實我都覺得好奇怪喎， 點解唔係奇蹟啫？ 對呢個玻璃，譬如打爆玻璃呢件事咧，係咁即係咁反感。 唉，乘機啦，啲藍絲咧，你諗下佢霸佔馬路，佢都覺得你係滔天罪行，係嘛？違反法紀啦！佢見到你嗰種打爛玻璃嗰種咁樣嘅行徑，佢一定係我哋成日都講啊，就是、叫做咧就是、青筋暴現、咬牙切齒、暴跳如雷、世界末日、洪水猛獸。 但係唔單止喎，其實 你要明白佢哋嘅心態嘛。 其實唔單止係藍絲喎。因為咧，當時亦都係咧，當時嗰、那個即係佔領運動嗰啲佔中三子啦，佢哋同埋泛民咧，係當時即刻譴責。 唔係咁又啱喎，唔係我又其實我又同意嘅喎，我又同意嘅喎，因為嗱，我哋成日咁講，我哋要分得好清楚，就係、是、原則同策略嘅問題。係，即係話原則上咧，其實咧。我一路由頭到尾都完全冇改變過，我係完全係支持呢個學生，支持啲市民今次嘅雨傘運動嘅。但係策略上確實係可以斟酌㗎嘛。 可以斟酌，但係冇理由去用一個嗱唔好咁講啦。佢哋話呢件事係暴力喎、即係你可以話個策略錯誤，但係如果你話擺一塊玻璃咧係一個暴力，同埋甚至乎要割席嗰陣時咧，甚至乎連話呢啲法律支援嗰啲團隊咧都話唔支援，又話呢啲 唔係嗱，我同意嗱，但係個問題你都要明白到呢、這個其實同個策略都係有關係嘅，即係佢固然係 清楚策略還策略啊嘛，但係係咪暴力咧？你唔可以用一個、用呢個咁樣名詞去，即係可能叫我就覺得佢係抹黑嚟嘅。 我明白啦，但我嘗試分析俾你咁睇，就即係話咧，因為就係嗰個叫做授人以口實呢、這個角度啊，其實呢個角度都係一個策略嚟嘅，即係話如果我哋唔同佢稍為劃清界線啦、都係即係我呢個自相矛盾啦嚇、劃清就劃清啦，稍為就稍為啦嚇、即係總之就劃條界線啦。咁嘅時期咧，其實咧就會俾佢拖咗落水咧，就授人以口實，就更加令到咧。即係啲人話原來呢個咧和平，呢、這個非暴力嘅理性咧，原來係一片嘅謊言。 唔係，所以我更加咧開頭嘅節目咧就講，我就覺得咧大家成日諗埋呢個和平、理性、非暴力， 係， 我覺得呢樣嘢好戇居。即係我甚至覺得呢一個方向咧，其實大家係 但 係 唔 係喎 ，Jeffy， 但係嗰個關鍵就係啊嘛，就係、是、好簡單嘅啫。我哋成日諗嘢好簡單嘅啫，就係、是、What is the alternative？ 好啦。咁你唔遵守和平、理性、非暴力，咁咪勇武咯，係嘛？但係個問題咩叫勇武呢？勇武呢，其實我覺得係等於無謂嘅犧牲。 勇武对无牺牲，你勇武以前当然啦，亦都嗱可以咁讲。过去亦都有好多勇武吓，就算台湾以前嗰啲运动啊吓，都系有勇武啦。尤其是以前南韩啊吓，反对嗰啲吓专制啊、独裁啊嗰啲朴正熙啊嗰啲咁样咧，咁啊不断掟汽油弹咯，咁啊勇武咯。咁所以个问题，譬如南韩好出名嘅光州事件啦吓，死咗好多学生啦咁样样。咁但系佢到后嚟始终慢慢都系民主化啊，南韩系嘛。咁但系我哋就真系要认真咁谂啦，呢个就策略问题啦，就系话我哋系唔系打算真系用呢种咁样吓？甚至可以用到暗殺嚇、啊，你可以用暗殺噶、啊、我都咁講啊嚇，你甚至可以用人肉炸彈咁樣噶。個問題你要定義啊嘛，個定義就係話，如果我哋離開和理非非，咁嗰個 alternative 係乜嘢？你唔定義係冇意思嘅。 嗱，我就覺得咧，呢個 alternative 汽油彈定暗殺先？ 個問題咧就唔係在於你係 either， 你係咪淨係可以揀？ 係、哎、係啊，我唔係 either， 係有唔同程度噶。汽油彈同暗殺爭好遠嘅喎、 哦。但係你喺嗰個和平理性同埋呢個即係所謂嘅勇武同埋暴力呢、這個， 係啊， 就唔係話兩者揀其一嘅。其實民主運動咧，即係好論好多人咧都有唔同嘅追求方式，佢哋有唔同嘅自己嘅策略啦。咁但係大家嘅目標其實都係追求呢個普選嘅制度嘛。咁、其實可能大家對呢件 制度上有改變啦， 對呢個策略有唔同嘅理解。 係啦。 咁但係如果冇理由你係一個同路中人咧， 係， 即係佢竟然會做出呢個割席行為啊，幫埋呢個藍絲帶，幫埋政府講呢個口實咧，就話啲人係激進嘅方式噶嘛。因為你冇理由你自己係你可能 唔 係 㗎，但係嗰個問題就係、是。嗱、啊，呢個係一個即係，當然我哋未必有咁多時間講，我哋話諗住講十分鐘啦，都就嚟講咗一節啊，即係兩節嘅時間啦，咁樣樣啊。但係嗰個問題咧，就係、是、確實你原則同策略咧，其實有時係分唔開嘅。有時分唔開嘅。個問題就係話，譬如我係就算即使我而家搞革命，但我搞革命嘅時期咧，我係盡量我係針對性嘅，我係唔會濫殺無辜嘅。即係話咧，我係反對用大規模嘅恐怖主義嘅。就係你知恐怖主義嘅定義係咩咧？恐怖主義嘅定義其實就係話我不惜濫殺無辜，即係我係殺呢個平民 civilian， 我唔係針對呢個政權嘅嗰、那個即係軍政人物，而係可能就係譬如911咁樣係嘛？嗰啲全部係平民嚟嘅。咁但係我就係以呢個恐怖嘅主義咧嚟去撼動呢個政權咁樣樣嘛。好啦，咁但係個問題，你大家譬如都係想推翻呢個政權嘅。但係你直情有一班咧就話我哋咧係唔 endorse， 即係我哋唔認同恐怖主義嘅。但另外有一班係認同恐怖主義嘅。唔係咁唔通你認為大家既然係策略上唔同，其實你可以話原則同策略其實兩樣嘢係分唔開嘅已經。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原則問題嘅，就係我唔認同恐怖主義咁先算啦，係嘛？啊，咁嘅時期你唔應該，你覺得唔應該劃分界線咧？ 係。當然啦，即係佢甚至乎其實佢都認為頭先才哥你咁講咧，和平理性非暴力係一個原則嚟嘅。 係啦。 係啦。但係我亦都即係頭先講咗好耐一個定義問題咧， 係 即係你話暴力咩叫暴力咧？即係你係咪打爛塊玻璃為之暴力咧？即係你開頭衝入去公民廣場啦，黃之峰咁其實都會整傷啲可能保安人員啊，甚至乎會整傷人添，係啦，甚至乎其實你都係暴力㗎，因為你真係衝入去啊嘛，有人哋唔俾你入，你要衝入去啊嘛，咁其實同你當初衝馬路都一樣㗎。點解你對住一個打爆玻璃呢件事？是可以即係提升到一個叫做暴力嘅層次咧，即係我覺得呢件事係絕對唔係話頭先講話呢個原則問題咁簡單，所以我就咁講嘅啫。 咁啊啱，即係我聽你咁樣分析咧，其實我都幾同意嘅。但係即係有時係真係好難做嘅呢個判斷，尤其是正所謂即係在場即時 on the spot 咧，因為嗰樣嘢咧一去到咁嘅地步嘅時期咧，其實個個人個情緒都係嚇。好亢奮嘅，咁即係話咧，即係好緊張，亦都係嘛，即係會唔會影響呢個運動點樣走落去啊？咁嗰陣時佢就即刻就要做一個決定，即係究竟我認同定唔認同啊？即係劃清唔劃清啊？咁樣，咁我同意喺你嘅立場嚟講咧，即係你覺得有少少被出賣嘅感覺啊！即係話喂，大家同路人嚟嘅，但係即係我打落去玻璃，你就同 我 劃清界線咁樣係嘛？ 即係我睇到嗰班人咧，就之間有呢個咁嘅感覺， 係， 我就特登可能睇出嚟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在呢方面就唔好俾人哋有個錯覺啦。 明白。OK， 咁就真係冇辦法啦。我哋本來話講時間嘅，點知噗一聲啲時間就過得咁快啦嚇。咁我哋一陣咧就翻嚟，真係講翻我哋今日嘅主題。 好。